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近排公司的 IAQ 提升了，同事的工作效率都高了。 我住的大厦的 IAQ 室内空气质素都不错，在这住了这么久都没什么病痛。 是啊，我们大部分时间留在室内，所以空气清新，通风良好，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的。 我们一起支持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推动优良 IAQ 啦， 提升室内空气质素，绿色生活齐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Wonder Woman 又点字一个啊， 受骗伤是世上最亮族群，不止一个超能人，凭信念除掉黑暗，几多几多冲击考验，到底得到依然勇敢。 新歌的构思是来自神奇旅侠这套电影的，但是在詹华心目中 Wonder Woman 不限于一套电影和一个角色，而是女性能力提升、坚持、忍耐的一个标志。 一生之中几多考验，不再应次的 作曲编曲监制都是黄双俊，填词有 Rubberband 的六号。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五亚军位置，杨千嬅 Wonder Woman。 香港电台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叶冠霖。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有意见， 我有意见， 我有意见， 我有意见。我有意见。 面对大家不同的意见，我会保持冷静的态度，鼓励听众作出有观点、有理据的意见交流。 千禧年代叶冠霖。 香港电台第一台，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你心里面一直有很多欲望，而这些欲望有些实现了，有些破灭了，还有些正在往实现或者破灭的路上。那些破灭的欲望虽然好像番碱泡一样地消失，但就转为苦涩的失望，成为压在你心头的空洞。那些实现的欲望亦都没有带给你真正的满足，只是让你又生起了另一些更强烈的欲望。那于是你的心

结果在你整段人生旅程里面，好像背负了千斤重一样，令到你举步维艰。由你的心作主，因为这样你的心才能够将它化为一对轻盈的翅膀，带领你飞向更高更远的地方。 再不想理你，连我一世都不必提起，宁愿要寂寞也不想理你，但我心里偏偏记起，天天挂你。 2017年10月24号，嚟到一个星期二嘅晚上，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刚刚听阿 Amanda 李慧敏重唱温拿，不可以逃避。你节目嘅开场我哋刚刚听过，嚟自台湾嘅呢位男歌手叫做余澄卿，哈林哥嘅呢一首《情非得已》。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 FM92.6 至94.4，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都有我嘅出现。我系郑之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让我 音乐情人郑子成， 最感动梦游走，没走 自由，只有梦游找不到尽头，需要梦游比天地自由，准我梦游找不到尽头。 刚我听过两位女歌手，这两位女歌手都有一样的共通点，就是渗出一个浓烈极度个人风格的女歌手，一个叫关淑怡，一个叫王菲。一首歌在他们手上边，我们不是随着他的音符走，而是听到他们怎样驾驭成首的作品。他们的歌声就如一个无形的磁石一样，将我们深深吸住。听过 Shelly 重唱王吉他，又听过王菲的梦游，音乐前上半部分又差不多去到尾声了。九点半新闻嚟紧，新闻前为你带到一首嘅作品，嚟自三位嘅佢哋叫草蜢。 即使十年不能同好，即使空虚亦能找个折磨，即使分手都要给你说祝福。男子看美丽，即使委屈都绝不会再解释。就算伤得比你伤，离去亦不必牵强。至少假装到潇洒，潇洒给这世界去欣赏。让你衷心的赞赏，受了伤亦是平常。流泪那模样，谁又会原谅？不敢妄想。即使不忍，只能强忍，拖拖拉拉是男子汉的人。即使想哭，想哭得比女人伤心。怎么天生不是女人？怎么不可让唇边有泪痕？即使伤心，怎么？潇洒给这世界去欣赏，让你衷心的赞赏，受了伤亦是平常，流泪那模样，谁又会原谅？不敢妄想，即使不忍，只能强忍，拖拖拉拉是男子汉的人，即使想哭。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民主派提交39个议事规则嘅修改建议，要求直接提交立法会大会审议。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决将修改建议交给议事规则委员会研究。22名民主派议员发表联署声明，指梁君彦没有指出他们的修改建议直接提上大会是违反议事规则，证明他们做法合乎程序。39项建议都没有被否决，证明建议符合议事规则，又认为梁君彦裁决客观上是为建制派争取时间或偏袒建制派。民主派议员表示有应变方案，现阶段不能透露。西九文化区表演艺术总监方美昂李新会兼任戏曲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表示，方美昂一直对中国文化相当熟悉，曾经在北京工作十几年，强调要将西九打造成一个国际级文化中心，要由国际上有地位的人士来掌管。对于八和会馆主席汪明荃说，对西九管理层未有兑现承诺为明年开幕的戏曲中心委任独立艺术总监感到失望。唐英年说，西九管理局并没有违反承诺，会聘请一名熟悉戏曲的人士负责戏曲管理。一名休班高级警员前日被人用接刀袭击，被捕的52岁男子被暂控一项伤人罪，案件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前晚，现场是安任村封印楼一条走廊，受伤高级警员送院抢救后完成手术，目前并没有生命危险。警司吴伟汉涉嫌接受两名私人会所经营者合共78万元贿款以及免费性服务，作为披露警方调查机密资料的报酬。他同两名经营者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诉共八项罪名，包括串谋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等。三人获准保释，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财经消息，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520点，跌4点。道琼斯指数报23428点，升15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6597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70点，升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 7.805， 日元 113.96， 瑞士法郎 0.989， 澳元 0.778， 加元 1.265， 新西蘭元 0.691， 人民幣 6.637， 英鎊對美元 1.315， 歐元對美元 1.17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275.81 美元，賣出 1276.85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原来有好多幕后黑手的，好像禁完粒制或者摸过扶手电梯的，打完黑痴去完厕所掂过门柄，又或者摸过公共物件的，双手网络干净，其实暗藏邋遢，一个二个不洗手，难怪变咗传染病嘅幕后黑手啦。所以记住，经常用碱液洗手，用酒精搓手液都得，勤洗手咪做传染病幕后黑手。 听得， 听得， 睇得， 睇得。 投资新世代研讨会 今年听得又睇得。 10月30号晚上7:30，留意港台电视32直播投资新世代研讨会。 今年有恒生银行的温卓培同埋中文大学的李小波同我哋分析环球经济点样影响香港，仲有点样分配退休资产。 香港电台第一台，石镜全、邝文斌，投资新世代。 得咗， 黄太，多谢你成日嚟探我，仲请我饮汤。 横店铺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喺嘉年华会嘅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扮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係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署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㗎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爱究竟係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这是爱，此咒他朝怕骤然失去。

Pretty Mommy 生日快乐，今年又不在你身边，唯有在这里送上衷心的祝福。妈咪，我每日都好挂住你，我知道你应该比我更深。我时常都会记住你对我的勉励说话，记住你为我付出的一切。我会努力向上，会照顾好自己。而你呢？你都要注意好身体，保持心境开朗，好让我哋可以共度多30年、40年。到时候我都会咁爱你，照顾你，成为你哋专属嘅天使。最后，希望你每日心境开朗，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同爸爸幸福满日，白头到老。我爱你，妈咪。小王子上， 待我好，不会保留，不休假，暖夏到深秋，飞走的岁月，辛酸牵挂感受，月亮是你这一对手。 深秋，飞走的岁月，辛酸牵挂感受，月览自你这一对手，好感动嘅一首作品，嚟自容祖儿2002嘅一首叫做 小天使。十多年前在聊天室里面认识了一个朋友，感觉上好喜欢他。当时他用个网名叫做 Anada， 英文名是 Steven， 姓叶。他是台湾人，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他的联络。我真的好想知道他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样子究竟是怎样，近况又如何。然而想象可以是很美好的，希望郑子诚先生可以在送一首歌给他，我将这首歌送给他听之外，还有我的爸爸妈妈弟弟 Fanny 和我家里面的猫吉仔和子诚听，希望他们听到，祝他们身体健康平安和生活愉快。署名高豪。小天使之后，刚刚听过这一首林晓培《心动》。 一个钟头嘅音乐情人，好快又去到尾声。而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蜡烛出场，同佢哋呢一首嘅台湾作品，为你带嚟范晓萱佢嘅眼泪。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跟着迎接幻变。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发现我笑中还有我。